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七姐。 关于英雄旅程这个节目呢，是一本书，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学习到了它的12个好故事的公式步骤。那像是平凡世界啦，历险的召唤啦，盟友啊，苦难折磨之类的。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络歌手庞麦郎， 他的歌曲是我的滑板鞋。 是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放一小段我的滑板鞋。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 他说将来会找到的， 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我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 第二个城市， 这里的人们称他 魅力之都。 时间过得很快， 这不就在降临。 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了 一家专卖店， 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 天黑都不怕。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我给自己打的节拍。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 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首歌相当的 洗脑，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首歌曲。像2014年华语歌曲有三大神曲，有一首很有名的是小苹果。 哦，我常常听到有人把它当手机声， 国小啊，国中啊， 跳舞的时候。对的，我家附近的体育馆也有很多人在跳。 啊，有一阵子我们公司的同仁也会不自觉朗朗上口了哼这首歌出来，好像有一种集体的那种洗脑意识，把这些人催眠还是怎么样，很容易就有时候我自己也会。 哎，那是哪三大神曲？小苹果还有什么？ 还有一首是王龙的《小鸡小鸡》。哎，这个其实有点争议啦，因为我本来以为它是《小鸡哔哔》，另外一首歌。但是，再次确认一下之后，发现王龙的《小鸡小鸡》比《小鸡哔哔》更洗脑。 啊，它 order 好像多了10倍嘛，对不对？ 对对对，哦，那个点击率真的是很可怕。欢迎听众也可以上网搜寻《小鸡小鸡》这首歌来洗一下脑。那这我们本来要讨论的话题是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就是本集的原本的主题。 庞麦郎也是三个神曲之一。 对对对，三个神曲之一。 这三个神曲，你们发现有个特色？ 有什么样的特色？ 都是中国来的。 哦，所以说他们非常擅长撰写会洗脑的歌曲。其他地区，香港、台湾、华语圈也有蛮多洗脑歌的， 市场不够大。 对，可能是市场，像以前有很有名的什么杜德伟的脱掉。 哦哦哦，对对， 还有最近 近期的那个蔡依林的我呸， 那个跳针跳针 跳针，哎，还有对跳针、哦、很恐怖啊所以洗脑歌好像是一种，说真的好像没有很好听，但是却会朗朗上口。 对， 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行销策略，歌曲的行销策略的一种手法。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会，它会这么有名，是不是还有一点网络的推波助澜那种效应？ 那当然是有，但是它必须是它歌曲本身有那个 洗脑的元素在， 洗脑的元素在， 因为他只是因为他洗了某个人的脑，然后大家就可能就是怎么可以只有我被洗脑，就会分享出去，就每个人都被洗脑都会想要分享出去， 就持续的去洗更多人的脑。我们今天会针对庞麦郎算是素人歌手我的滑板鞋去讨论一下。那在另一个主题呢，是这两天有一个网拍模特叫杨佑颖，他自杀的事件。那其实我是本来是很不喜欢讨论这么悲伤的一个主题，但是因为他是台中人，然后他跟我呢有那个六度空间理论的那种关系连结，她是我姐姐国中同学的妹妹，她是我学校学妹的高中同学，她也是我国中同学的弟弟的国小同学。 我跟她也有一点点关系。 哦，你跟她的互动跟她连结是？ 她是我们前面几集一个来宾鱼丸的同学。 对朋友， 对， 所以本来我们是不想要讨论他的，但是他其实跟这个庞麦郎我的滑板鞋网络的这个效应，在网络这个事件上是有连结性的，还有一个好名声跟坏名声的那样子的连结。那本集的主题跟英雄旅程有什么关系？ 主要大概就是英雄，就是那个主人公遇到最大的那个苦难折磨的时候，面对这个困难的态度吧。 在面对苦难折磨的时候，他是如何去克服？ 就是那个大魔王，你如何？ 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的那个敌人呢、啊，公式步骤中的那个敌人，试炼敌人，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心魔，能不能够去跨越？那如果他能够跨越的话，他当然就海阔天空了嘛。那如果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去跨出这个门槛，或者是打败这个自己心中的心魔的话，他就会被困在那个局里面，他就走上绝路。像这次这个新闻事件，杨佑颖的自杀就是心魔那一关没有过。所以说，我们下一段呢会先讨论一下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那我们第二段呢，要讨论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首歌，刚才听众朋友都已经听过了，那不如我们就再放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等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晚上睡觉应该 又会继续《我的滑板鞋》。那但是撇开这个主唱、这个创作者庞麦郎，他的歌声非常的难听之外，我觉得他的歌词其实很励志啊。 他的歌词是不错的。 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歌词。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观众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最好是一定要配着他的 MV。 他的 MV 有最早的第一个版本跟第二个版本，然后后来有许多网络上的朋友们就是争相的去翻唱，然后也拍了很多种版本。但是他的那个第一版跟第二版的那个 MV 其实还质量还不错， 都拍得很好， 都拍得还蛮不错的，而且那个 我最喜欢第二版 动画都还蛮好的，第二版也不错。那个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的 MV， 是真的质量很高。 好， 不要被他的歌声给骗了，觉得说好像是个很糟糕的歌手。事实上，那个他是有水平的。 对，歌词我们来讨论他的歌词。 好，那他的歌词呢，是他的妈妈问他为什么不开心，然后他说他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一个英雄旅程的一个开端。 对， 就是他心中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梦 想、 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象一双非常华丽可以跳舞跳得很棒的一双滑板鞋。这是现况，他现况就是有这样的梦，他就要去追。所以 要怎么追呢？就是要去寻找那双滑板鞋，所以他就去上路了嘛。上路了之后，他就到每个城市去找啊，都没有，都没有。这句话非常的洗脑，我觉得那个不知道他那个唱腔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就是 今天怎么不开心的吗？ 都没有，就是那个调真的是很棒，我觉得我相当欣赏这首歌，所以我们才会挑出来讨论。他就到了不同的城市，到了魅力之都，那个 MV 显然是上海。 对对对， 他就找到了那个在傍晚的时候找到了那双滑板鞋，就是找到那双滑板鞋。 而且他说他已经要走的时候，所以代表说他是今天不得不放弃的时候，他有撑到最后一刻， 就是努力到了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时候，突然峰回路转，找到了。而且他那个找到那个兴奋的那种心情啊，兴奋的那种心情 都在副歌里头， 是副歌里面我情不自禁，我觉得那个形容的非常的非常的经典，只能说这首歌是真的有用诚意的去做，像我们之前有讨论。 对，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它至少有两个层次，它前面前段都是讲的非常的具体，什么去他找滑板鞋啊什么什么，可是他的副歌的时候开始出现什么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这种比较抽象的 领域，就是他那时候他显然 他已经进入从外面世界进入到内在的世界里头，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没有穿上这双滑板鞋的时候，他的生活显然是很 boring 的，很沉闷的，所以他的歌词呢， 沉闷到妈妈都看出来， 妈妈都看出来他的不开心。然后他到处去找的时候，那种这个歌词的撰写的方式是非常无聊，就是直白的。 对对对， 就是告诉你说我找不到，我想找，我有梦，那我想找到城市里要离开，终于找到。到了副歌第二段的时候，就说你就进入到你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城市，他就开始产生了那种情不自禁 跳舞 。所以他跳舞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歌词，显然已经情不自禁了，已经忘我了，所以才会有一步两步。一步两步这那样子的歌词出现，就是他已经进入到那个层次，而且他在最后的时候还真的是非常忘我，他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表示说他真的有时候还会问自己，就是有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件好的东西，我们还会打自己巴掌，这不是梦，这真的成真了。我觉得这个歌是非常励志， 他的歌词本身就有点英雄旅程的味道在。 对对对， 就是最后这一段是在讲他副歌的地方，在讲他最后拿到那个宝藏 龙龟的那一瞬间，对对对，那一刹那他忘我了那样子的心情。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成名，个人觉得两个要素，一个是网络上的一种渲染力，大家听了这么烂的一首歌之后，这么难听的一首歌之后，想要分享给别人去荼毒他人那样的心情第二个是它其实本身有符合英雄旅程的那样的歌词意境，有励志的成分，而且朗朗上口，而且又很好记，因为有故事嘛，有故事的东西就会很好记忆背诵，就会打中人的心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最近我想说，大部分人观众都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娱乐性的东西，就是像这个歌词，它一般的歌词不会出现滑板鞋这样子，这样子的东西不会把它当主角，但是它的歌词有点就是有点无厘头这样的成分在， 就是可能有的歌词 有娱乐性， 男欢女爱，它是用一个滑板鞋， 很认真的在 描述他的梦，他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集就是讨论真诚，那九把，我们觉得九把刀是非常真诚的，他写文章在他的Facebook 上面分享一些他的心情都很真诚，甚至连写小说的时候都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写，好像是真的一个事情，他很真诚的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庞麦郎也有抓到这个，也有这个精髓，就是他用一个第一人称我，然后我真心的喜欢一件东西，好，我告诉你我如何去寻找，我真的很开心，情不自禁忘我去跳舞，其实这是很真诚的，他没有他，而且他的歌声又这么难听，这么真诚， 自己写的歌就自己抓不到那个调， 对，很真诚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听众朋友可以再听一次，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关于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他能够这样的洗脑，让人深植人心。还有其他很多歌曲啊， 对， 比如说《举光远地》的主题曲。你刚才说你被《举光远地》荼毒很惨。 我当兵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那天有听《举光远地》的话，看《举光远地》的话，我晚上就是会不断的重复《举光远地》这首歌。 就是、 在脑海中， 那个上天下海的那段旋律就会不断的出现。举光远地，当兵的悲惨的。 我最近也有被一首歌洗脑，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会需要不断的听一首歌，叫《台电之歌》， 就是我们公司的歌曲。 对，然后我就整天连睡觉的时候，还有睡醒的时候，都会满脑子都哦，什么我们的台电什么的，就是 进入到那个模式， 很烦呐。 还有很多，像什么跳针啊，谢剑跳针，杜德伟脱掉，831的东区， 对对对， 还有韩国歌曲 Nobody But You， 都非常的洗脑。这其实是我们认真的去查了一些资料之后，这是 有一个学名的，叫做耳虫现象，就是你脑袋里面有一条虫，它会不断的告诉你说，哇，这个旋律很重要，要不断的重复，你就会被它影响。那他有调查说，耳虫现象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约半小时。你的经验也是半小时？ 我没有，我都是一整天的。 进入到一整天的时候，那显然就是非常的严重。那他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还有影响到你的作息？ 没有，因为我发现自己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通常都会赶快去听一首我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可以稍微洗掉一段时间， 来做一个转移。 对对对对。 好，这个研究也有说，就是副歌占了 33%， 一两句重复的那个字眼， 对对， 就会很容易就会产生耳虫效应。所以像我们刚才举例的杜德伟的脱掉。他其实有很大的时间是在唱脱掉脱掉嘿嘿脱掉脱掉，不断的重复那个 跳针也是 跳针嘛，其实 跳针跳针，对啊， 就不断的跳针跳针跳针跳针，跳到你都跟着他一起跳针。还有831的东区东区也是东区东区东区不要停，哇，还不要停，就是进入到那个重复歌词的那个意涵里面， 它会有一种就是重复性的加强，那是在你脑内共鸣。 你就自然而然那个耳虫就会发作，那个耳虫就在那边打转，然后你就会产生很长时间的痛苦之中。 他们的特性就是歌词简短但是重复，但是有一首洗脑歌好像不是这样。 那个是哪一首呢？ 就是那个刘什么 刘子谦， 刘子谦的念你。 我那个其实我觉得刘子谦跟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 比较像， 有一点接近。就是那个念你是什么？我的字典里没有。它是一种很难听的音调。 这种整个感觉是比较复古的。那它有那种跟现在歌比起来，它就有那种对比性很强， 违和感。那我记得那段期间，它那个歌也常常被网络上的人恶搞。 对啊，对啊， 各种改版，然后或者是被什么打爆电视机的影片啊，各种嘲讽，各种羞辱。但是我有去听刘子谦的其他歌曲，摇滚的、民谣的都很棒。他完全是可以有，他完全可以展现出500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他唱歌其实没有很难听， 或者是周杰伦的那种风格，各种风格他诠释的都很好。但是他却被他爸爸帮他写了一首这样的歌，然后去诠释一个， 他红吗？ 但是他就因此而红，所以这是一种网络的。网络的那种 就是 效应， 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 的歌曲或是什么东西，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是那个样子。那大家这样在那边做变化，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做出一个突出性的东西， 你可以把，或是你可以 对的 产生一个针尖突破， 那你就很明显，就好像一堆矮人，你是很高的嘛。 就会产生 重复性，要不然就是像刚刚说的重复性，就是哎，你一堆人是长一样，那我一定会看到你们，就是一看到你们那群人，就是利用重复性来凸显，等等的。对， 那这个耳虫效应呢？你在这个耳虫效应产生的时候，比如说台电之歌或举光远地，在不断在你脑海里面徘徊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抑制它吗？ 我会想说，赶快听一首我自己喜欢的歌嘛。刚刚讲那。那通常呢，这种东西好像是自己突然消失的， 突然之间你就 不想了，不去想 了，是不是突然之间被其他事情给影响了？比如说你可能那个脑海中那个旋律一直在，可是突然之间妈妈叫你吃饭，或者是工作量一来，或者是什么事情一开始做下去，自然而然就转移注意力，那注意就转移到别的事情上，那首歌就慢慢淡出，就飞到就走了。 对， 那这个两个科学家，他们去研究这个耳虫效应，他们就有发现说，越努力的想要去把这个脑海中的意识赶走，就会产生自我控制的逆效应。就是反而你越想，你越赶不走它。 这我可以讲一下吗？因为我稍微略懂一点心理学的东西。那就是有一个叫神经语言程式学嘛，主要在催眠领域，他就有曾经提到过说，当你要做自我催眠的时候，你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很紧张，那你想要让自己不要紧张，那你千万不要自我催眠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紧张。你越说我不要紧张，你就会越紧张，因为你要先紧张，你才能不紧张，你懂吗？ 你要先产生一个紧张的动作，你才能够去否定它。 对，所以你要怎么做？你要告诉一个正面的说法，就是说，比方说我要放松，我要放松，这样你才真的有办法放松。 至少你要先把不要那两个字先 拿掉，对，不要用 not， 不要用 not， 或者说，我明明是希望我自己不要紧张，但是我换一个方式，找朋友聊天，找朋友聊天，找朋友聊天，告诉自己说我找朋友聊天， 对， 或者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换一种方式， 我试过真的有效，对， 不要用别紧张，别紧张，没事的，这个反而会 像美国人他们好像会用一招叫做单膝跪地。有没有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就是也是可以化解 呼吸 紧张的情绪，但是不是用否定的方式？ 它让你把感觉转移到那个脚， 转移到膝盖上。 对对对， 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那这个自我控制的逆效应，如果没有控制的好的话，它有可能就会产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网拍名模杨佑颖的自杀。我觉得那个原因就是来自那个自我控制的逆效应。那我们下一段就再针对这件事情再做一个讨论。前面几段我们提到了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首歌，以及其他的各种的带有歌词重复性的洗脑歌曲，或者是一些独特的一些有耳虫效应的歌曲，然后也提到了自我控制的逆效应，还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层面的问题。这一段呢，我们想要聊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这个网拍名模杨佑颖他自杀的事件。他自杀的原因，你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大概就是他没办法忍受网络上的一些骂名。 他是一个网拍的名模嘛，他也有上一些综艺节目，例如说《大学生了没》，然后参加一些综艺的活动。那他势必是希望自己可以有 好名声、 好的那个演艺事业。但是他可能在演艺事业上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好。发展并不是那么顺遂，所以他可能心里面就已经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前途感到 怀疑或者是排斥，再加上他这段期间呢又被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组织叫靠北部落客发表了一些文章来骂他，那他看了之后他心里当然就很难过，再加上他的朋友呢安慰他，可是他就怀疑说 他因为里头的骂的东西好像是只有可能是他朋友才知道的， 就是他可能他跟朋友互动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内容，然后他被骂比如说心机很重啊，或者是表现不好啊之类的，他就承受不住。他有跟家里面的人沟通哦，跟爸爸跟哥哥都有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好像也有去看医生。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内，然后吸那个氦气，那个笑气，然后就缺氧了，就离开了。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事件呢，来讨论几个点。一个是网络，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才会有我们前面几段讨论的那个网络神曲的洗脑神曲，借由网络的方式去散播无远佛界，但是它都是坏名声的。 对， 举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钟明轩， 对， 一个小男孩，他在网络上唱那个《煎熬》这首歌，也是唱得很难听啊，然后被大家疯狂的谩骂批评，然后他妈妈最终好像因为这件事件 自杀了 ，他没有他自己。承受得住， 他想要进演艺圈，他本来有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是刚好相反，就是一开始是说他妈妈支持，他爸爸反对，然后后来变成是他爸爸也支持，就他妈妈变反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家都想看他笑话而已，所以他妈妈后来就自杀了， 就是承受不住那些批评和坏的名声， 然后也阻止不了钟明轩想要 走演艺这条路的 欲望 、所以他妈妈就有点受不了，承受不了压力。可是钟明轩却承受得了这个骂名。 是啊， 你觉得为什么他可以承受这个骂名呢？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也是动机的问题，就是钟明轩也许他其实就是想红吧， 他想要成名，但他不在乎这个成名是来自于好的名声或坏的名声，他觉得只要能够被人家注意到，被人家追踪，被人家讨论，被人家就算被他批评也无所谓，但是杨佑颖那个靠北部落客的对他的谩骂好像总共也才80篇文章，如果是骂他的一段话一段话这样子去算的话，跟钟明轩比 算少了， 我觉得算非常非常少了，可是可能那80句里面有一些言语或一些用字刺伤了他的那个心灵最深处的那个层面，然后他产生怀疑，他就没办法承受，就崩溃。那钟明轩就比较能够忍受，庞麦郎肯定也可以忍受。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首歌，网络上下面也是一堆人批评。我觉得最恶毒的批评就是有一个人写，所有的翻唱都比原唱好听。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我就会有点难堪，会有点痛苦。可是庞麦郎显然不在意，他。我有看过他接受访谈，就是他也是很自在的在告诉大家说，好，我只是喜欢唱歌，我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还有其他很多歌曲，网络上也是有很多恶搞的那种形式，某种程度上也是网络霸凌，但他都可以承受得住，而且还可以很坦然的面对。我觉得这是他就是好名声跟坏名声，有人很在意这个好的名声，有人觉得就算是坏名声也没关系，只要能够有人关注就好。 等等， 对，那英雄旅程之中，那个没有办法突破那个心魔，我觉得就是杨佑颖最大的障碍。像那个电影《黑天鹅》里面也有类似的桥段。女主角她非常希望可以，诠释那个《天鹅湖》里面的那个白天鹅和黑天鹅那个角色，但她心中因为渴望那个角色，加上又有其他竞争者，她害怕她自己得不到那个角色，而产生了一个心魔。他不断的和自己那个心魔对抗，所衍生的一个这个电影剧情，我觉得就他最后有没有办法克服，就是这部电影好看的地方。 像《星际大战》这部电影，不是有一个安纳金吗？ 就是前面三部曲的， 对对对， 那个男主角， 对， 从小男孩一直演到成年， 对，然后他后来长大之后，就是看见识到一些黑暗原力的力量。 他本来是正义的， 他本来是代表正义，对，甚至是什么救世主那样子的角色， 大家都把全部的那种资源都投注在他身上，培养他，栽培他， 希望都放在他身上， 嗯， 可是他就是对黑暗面的原力产生兴趣， 产生兴趣， 最后就是他一直都有那种好奇，对黑暗原力有好奇心，然后后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以为他老婆要死了。就是死了，然后他觉得是那个正义那一派害的，然后所以他就加入了那个黑暗的势力。但是我自己在看星际大战系列的时候，我觉得剧情里头最不合理的就是安纳金加入黑暗势力这一段，因为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黑暗势力那一派的人挖的一个洞， 设了一个陷阱， 而且我觉得那个很明显， 哎， 但是他竟然就这样没脑子的这样跳进去。 是他这个举动跟自杀的行为我觉得是很类似的。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旁观者来看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不好。可是当事人他没有办法用很客观的方式去分析。 对对。 就像那个网拍名模杨佑颖他自杀，他旁边的人都劝他说你不要理那些言论就好了，你不要去看就好了，你不要在意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已经产生自我控制的逆效应了。 对， 他心魔已经产生了。那《星际大战》中的安纳金，大家都告诉他说黑暗原力是不好，他没有办法让你去挽救你即将离开的妻子，没有办法让他死而复生，没有办法让他产生好的结果。但他还是被引诱，被那个达斯西蒂那个反派、 那个力量给吸引到， 给洗脑，给吸引，最终他还是沉沦了。所以这个英雄旅程中的那个心魔，我觉得是也是很容易拿来作为故事的一个英雄旅程中的一个吸引人的元素。那我们下一段再讨论关于杨佑颖事件的一些后续。前面几段我们讨论了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还有后续的一些耳虫效应的讨论，然后杨佑颖他跨越不了心中的心魔，最终的结果就是很不好的结果就发生了。那细节你有什么还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像杨佑颖这个事件呢，就是我们当然在节目中会想要就是劝有这种自杀念头的人不要这么做嘛。那那什么什么再想一想啊，什么那种 劝世良言啊， 那种废话，我觉得要听得进去的人早就听得进去了。那听不进去的人，我讲再多，你还是会那么做。所以说， 听不进去的人，他还是承受不住，克服不了。 他会说你不知道我痛苦一点之类的。 嗯， 那我觉得一般人都没有那个资格去跟一个想自杀的人讲这种话。就讲那种就是怎样怎样的话，安慰的话， 很高，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痛苦点在哪里。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资格，因为我曾经我曾经有这样的念头，而且但是我因为我是理工科，我做了一个实验，我想说我那个时候本来想好想跳楼自杀，我那个时候人生真的是到一个很心痛的地步，会想 是因为感情的问题， 对，因为感情的问题，然后。但是我最后做实验的结果是从八楼跳到七楼，我就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 就是你因为感情的因素， 对对对， 心情非常的郁闷。 当然那很久以前的事，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个是非常心痛，那个时候真的是痛， 当下非常心痛。 对对对，你完全真的是完全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希望的那种想法， 那种难受。 对对，因为你可能把你的一些生命的东西全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投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然后那个人可能就选择离开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了，这样子 瞬间一无所有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但是后来就做了那个实验之后，首先我就有一种 不要再这么做的念头。 你为什么会想说先从八楼跳到七楼来做这个事 情？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很恐怖，你真的站在上面，我觉得自杀人是非常有勇气的，绝对不是说像那个报纸上面写的什么是一种胆小的行为，其实真的要很有勇气，你才有办法从八楼跳到一楼。 你要鼓起无限的勇气。 我那个时候在阳台在往下看，大概看了应该有一小时到半小时了。最后我说啊，先从先跳到七楼看看好了。 嗯哼， 而且我其实没有想要跳七，我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哦，算是一个失误，完成了一个实验。 对。后来我对不幸没有有幸 没有 有幸没有有幸没有不幸，然后所以我现在再回想，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做，觉得是对的。就是我发现说，只要你人活着，你未来都一定会有某个另外一个东西会让 奇迹，或者是 就是你就像你个大楼倒塌了，那你没关系，倒塌你可能觉得很难过，但你可以以后再跟只要活着，你都可以再继续建一个新的建筑物这样子。 我觉得网络它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它会让你停留在某个时间点上。那个留言它可能是某月某日留的，但是它就是那天留的。如果我跟你的谈话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话，你不放在心里，我不放在心里，也就淡忘了。但是因为网络它有传播性， 对， 所以一个难听的话他可能会透过传播的方式到很多人会看到他。那杨佑颖他可能心里面会觉得说，我的坏名声，某一件可能也不是真的事情，他被放大，你的感情的那个状况呢，停留在那个时间点，你跳脱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没了。 对。 但是杨佑颖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直执着在那个时间点上，那一句话那个时间点上。但是如果他把他的人生拉长到七八十年来看，其实那个时间点很容易就被冲淡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网络的讯息量非常非常的大，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可能就那么一点点。那个时间点，他只要离开那个时间点，他就没事了。但他一直执着在那个时间点上，就产生了这个遗憾。 而且有些就是劝人家不要自杀的说法是说，你可以做一些转移注意力啊，或者是找朋友。 聊聊天，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没有效，因为你当痛苦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连打电动你这么有趣的事情，你都做不下去， 完全的已经陷入自己的泥沼之中， 然后你朋友的安慰你可能也心不在焉，所以你我觉得到最后你还是得，你一定要有一个最终的信念，就是不管怎样都不能，都是要活下去。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这样子的信念，然后你就不会做出那种事，然后你就可以自然而然会走过这一段。 那我另外有个想法和建议，这是我自己想的，可能观众、听众，可能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就是现在你显然还没有碰到某种挫折的时候，你就先练习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难过的事情，都是好事，都会峰回路转，都会有好的结果。在你现在还很顺遂的时候先练习，就是或者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先评估说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就先练习说我们要开朗的去面对人生，面对所有的苦难折磨我们都要勇敢的跨越，或许等到那个苦难折磨真的来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觉得没有效， 还是没有用， 因为这个刚刚你讲的 那个方法，我觉得那句话对我们这种活得好好的人就是一句屁话嘛， 就是一句屁话，真的， 对不对？ 但是对活得不好的人， 你 再怎么讲也没用， 你还是得自己经历过那段，然后熬过去才是你的嘛。对啊， 所以无论如何也只能祝福所有的人能够开心的过生活。 如果我们这边的听众有人有这样的念头，你他妈就是给我熬过去，知道吗？ 好，那也只能这个样子了。今天我们这一集的工商服务时间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吗？ 有，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自己是继最大的那个大魔王那个星嘛。前阵子看了一部日本剧，它一集才大概半小时不到， 半小时， 叫做三田孝之的东京北区赤羽。 东京 北区 赤羽， 那应该是伪纪录片，它把它拍得像纪录片这样子。故事就在讲说三田孝之有一天拍戏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自己拍不下去，然后他 他对东京的北区赤羽这个地方很有兴趣，他想要去过过看那边的生活，来找回真正的自己是怎样的。然后他的过程中有遇到一个老头子，那个老头子每次都对他就是很不客气的就骂他，说你到底在搞什么，你知道吗？这样子。然后三井孝司就是他就开没那个老人的话，就是会特别的，他会特别去想，然后 所以一种当头棒喝的， 就觉得你来到这边，你只是在干一些无聊的事嘛。然后三井孝司就是他开始就是想一想，就是他到底要干什么。然后他最后在这最后两集的时候，他大概就是他领悟到说，他从他原本在东京的那个热闹区，然后搬到北区赤羽的这段期间，他的心理路程，然后他用桃太郎的方式演，他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那个桃太郎，然后但是桃太郎最后那个魔王不是吗？ 对， 那个魔王其实就是他自己，然后他这段期间领悟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斩断那个魔王，就是他自己 克服自己， 就是，然后他就心重生了。 克服自己心中的那个心魔。 我觉得这部伪纪录的日剧很好看。 好，那就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谢谢。 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 他说他会找到 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我再次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他 魅力之都。 时间过得很快， 也不用再降临。 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了 一家专卖店， 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 天黑都不怕。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走呀，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我给自己打的节拍，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摩擦